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明月清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风中的沙漠终于不再死寂，月光很淡，照在严君玉苍白的脸上。他腰间的伤口并不算致命，血似乎已经止住了。萧许想了想，又掏出一颗丹药来给他含了，才敢拆开包扎的布条。严君玉的腰窄，所以那伤口显得尤为狰狞。萧许懂一点医术，知道应该没有伤到重要的脏器，只是铁箭头将皮肤撕裂得太严重，鲜红的伤口像一张裂开的口一样。萧许不敢再看，撒上了金疮药，重新替他包扎好。他还是太不会照顾人了。包扎的时候，严君玉在昏迷中似乎也感觉到了痛，皱起眉，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萧许凑近听，听见他用微不可闻的声音叫道：“ 奶奶。” 不知道为什么，整整一天都没有觉得绝望的萧许，在这句话下却觉得眼睛发酸起来。他对着昏迷的严君玉保证：“ 我会带你回家的。我会让你再见到你奶奶的。” 萧许不再耽误时间，重新背上严君玉，沿着沙丘慢慢往下走。这一晚上他一直走走停停，最终因为风暴的到来而蜷缩在沙丘下的背风处休息了几个时辰。醒来时天已经亮了，这下他可以确定追兵已经被甩开了，因为他们所处的地方似乎是一片沙海的中心，举目四顾都望不到人。晚上看不到的地方现在都看得很清楚，这地方正是靖北人传言中的黑沙漠的中心，连驼队都会迷路的地方。萧许一看到沙丘下的骆驼尸骨就明白了，但他天性勇敢，竟然也不觉得后怕，满脑子想的竟然是要是昨晚看到那具骆驼尸骨，就可以在里面挡挡风了。因为是冬天的缘故，沙漠里的白天并不算难熬，可惜的是没有积雪，他带的只有军中随身的牛皮水囊，里面的水大概只够一天的用度，这里却有两个人。严君玉因为受伤的缘故格外觉得渴，萧许背着他在沙漠里走了一段路，听见他在自己背上用微弱的声音叫着水。萧许不敢让他多喝，小心翼翼地给他喂了一些，想了想自己也喝了半口，堪堪打湿了嘴唇。要走出这片沙漠的路还很长，他不能浪费。第一天就在他的走走停停中度过了，这时候西戎兵已经不足为惧了，难的是怎么分辨方向和怎么躲开可能到来的沙暴。他走出了有骆驼尸骨的沙丘，在原地休息了几个时辰，他决定走夜路，夜晚的星辰更可靠，而且没有晒得人口干舌燥的太阳，唯一让人烦心的是沙漠中偶尔会出现长得十分吓人的蛇盘踞在沙区的阴影处，有次甚至差点咬到了萧雪的靴子。他背着严君玉在夜晚走了一晚上，到天亮才歇下来。这样走了两天，中途甚至迷了一次路，好在最终及时校正了方向。严君玉的情况本来稳定下来了，但紧接着又出现了新的状况，他们的水没了。萧许是直到秃鹫的到来才意识到危险，那些秃鹫群就在他们头上盘旋着，似乎把他们视为了一块好吃的肉。也许是严君玉的伤势吸引了他们，光是想到这个，萧许的心就揪紧了。他从记载边疆情况的书中知道，秃鹫和乌鸦一样，是能嗅到死亡的人的气息的。严君玉本来是好转了的，伤口甚至已经开始有愈合的迹象了，但因为没有水喝，一下子又变得严重了。最后一口水，在第三天入夜时就已经喝完了。 萧许是想带着他一鼓作气走出沙漠的，因为严君玉忽然开始发烧了，萧许已经被沙漠的风吹得失去了感知的能力，只是知道他身体开始发热，并不知道热到什么程度。最致命的是他自己也开始虚弱了，背上的严君玉变得越来越沉重，有一个沙丘，萧许甚至有点爬不上去了，不得不从旁边绕路，这就导致他们多走了半天的路程。有时候萧许连腿都抬不起来了，每走一步靴子里都好像灌满了沙，已经愈合的血泡又被磨开。他这辈子没有任何时候像这样恨自己是个养尊处优的皇子，如果是魏如，是敖季，甚至是二哥自己，他们一定都能带着严君玉走出这片该死的沙漠。天亮的时候，萧许甚至睡死了过去，他太累了，睡着前甚至担心自己醒不来了，所以把严君玉压在自己的手臂上，这样如果严君玉动了就能把自己唤醒。他是忽然惊醒的，他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检查严君玉，然后才看见远处有个身影，看起来像是骆驼，他怔了一下才意识到那是什么，那是他的马。御赐的汗血宝马这样通灵性，竟然在茫茫沙漠里找到了他，也许是一直远远跟着他的。萧许大喜过望后第一反应是，如果马能跟来，那西戎人也能跟来。好在追兵没有跟来，萧许甚至希望有几个零星追兵能跟上来，这样至少可以拼死抢到他们的水。然后他起了第二个念头。都说他聪明，他也确实是聪明。第一反应不是换马，而是缓缓倒在地上不动。他记得广平王叔说过，他小时候听老燕北王讲他征战的故事，说他昏迷过去是被自己的战马找到的，醒来的时候战马在舔自己的脸。广平王那时候年纪小，天真的说好马儿还会护主，只有父皇聪明说那是因为人的汗里面有盐，马才喜欢舔。所以他按捺住性子，等马慢慢靠近。他知道这匹马也被风暴吓坏了，不然不会跟了自己这么远都不来靠近。果然那匹马这才缓缓走近，萧许半眯着眼睛一直按捺住性子，直到马的鼻息喷到脸上，那一瞬仿佛一万年那么漫长。他等到马伸出舌头，才一把抓住他的缰绳，亮出了藏在衣袖里的匕首。但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身体，他太虚弱了，根本来不及击杀那匹马，只来得及划破一点皮肤，战马就长嘶着剧烈挣扎，萧许险些被踢中肋骨，从沙丘上滚下去。幸运的是战马在受惊的情况下没有踩中地上的严君玉，不然真是亏大了。萧许功亏一篑，只能算了。他本来以为那匹马受惊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没想到他还远远地跟在自己身后。萧许到天黑时才明白原因。第四天晚上，沙漠终于变薄了，不再是沙海，沙丘也不如之前堆得高，但是新的危险来了，他们身边出现了狼。最开始萧许只看到一只，远远跟在身后，渐渐看到三四只狼群交替前进，一直在他们周围绕。怪不得那匹马只敢跟着他，原来是狼群已经看中他们两人一马了。这天晚上，萧许又一次看到了海市蜃楼，以往都是在白天，所以他分辨得出来。这次的海市蜃楼引得他往那方向走了快十里，他才反应了过来。他太虚弱了，已经无法分辨那绿洲的真假，甚至连眼前的路都看不太清了。严君玉也变得越来越沉，几乎要压垮他了。有许多次他觉得自己再也走不动了，但那个承诺一直在支撑着他，他要带严君玉回到京城，回到他的家里，等到那时候他看自己的眼神一定不会再和以前一样疏远了吧。月色下的沙丘一片寂静，那两个叠在一起的身影终于停了下来。看得出被压在下面的那个是个穿着玄衣的青年，身形修长高大，憔悴面容也掩不住眉目的俊秀。他背上的青年也十分漂亮， 这样好看的人是会有人等着他们回家的。但狼群不会怜悯这个。黑暗中的狼群渐渐围了过来，收紧了包围圈，受惊的马早已经长嘶着跑远了。即使在沙漠中，汗血宝马的速度也不是狼能追上，所以狼群只朝着地上濒死的两个青年围了过去。领头的是一匹灰色皮毛的公狼。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沙漠中的狼都很小，只能赶上京城的猎犬大小，但再小的狼撕咬起昏迷的人都是凶狠的。因为穿着红色战袍的青年身上盖着狐浅，不好撕开，所以狼的目标是悬衣青年露在外面的手臂。但在那匹灰色公狼咬下第一口的瞬间，穿着悬衣的青年忽然一跃而起，手中匕首闪着寒光，准到极致，将公狼的眼睛瞬间划下。他这次没有犯之前的错误，直接将公狼擒住，割断了喉咙，鲜红的血涌了出来。他迫不及待地喝了两口，然后把公狼被割断的喉咙按在了严君玉的口上。这家伙在昏迷中也知道渴，乖乖地喝起狼血来。萧许唇边带着鲜红的血，脸色却苍白如纸，一身玄衣在月光下如同地狱归来的罗刹恶鬼一般。他这样子一定很吓人，因为狼群竟然第一时间不敢围上来，而是都伏低身体警惕地看着他。萧许饮了狼血，看到这景象顿时大笑起来。一片寂静的沙漠中，这笑声这样豪迈。他在宫中待了十几年，第一次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事，又残忍又畅快。因为是生死关头，所以更加觉得毫无挂碍，只求一战。狼群这下彻底吓坏了，全都退了下去，但也没有退远，而是继续远远跟着他们，显然还舍不得放弃这难得的猎物。萧许把喝剩的狼血都喂给了严君玉，他也不知道给缺水的人喝血有没有用，但总归是好过什么都不喝的。他甚至生吃了一点狼肉，把自己的肚子填满了。没时间生火了，他知道自己和严君玉都到了极限，也许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是生是死，都是明天了。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